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30%。预计明天晨练时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六七级，温度在12到15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7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运用在北京冬奥会当中的风洞技术。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装备有5座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风洞，是我国最早把风洞技术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实验室。2016年里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冠军龚金杰中天使就曾在这里进行风洞测试。2018年，在李波教授的带领之下，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开始将风洞技术应用于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建设、场地赛时风环境评估、冰雪项目风洞辅助训练等方面。李波教授的学生韩振穿上短刀速滑国家队运动员的装备，将在风洞中进行运动装备的风阻测试。为了模拟运动员的运动速度，风洞中的风速约为15米每秒。韩振头盔上的丝带和点燃的烟线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风洞里的环境，而他脚下的高精度测力天平可以把测试数据通过传输线路集成到操控室，供研究团队进行分析。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2019级博士生韩振说， 穿上不同的服装，然后我们来测试它在相同风速下阻力的大小，这样一个去对比。 李波教授的另外一位学生张渊照穿上了高山滑雪运动员的装备，在风洞中模拟3种不同的运动姿态，进行运动姿态的风阻优化。 在风洞中测试运动中的风阻力，然后以及它的横向力，还有它的竖向升力，然后通过这么一个风力测试，也就是气动力测试，给运动员一个直观的数值方面的这个信息反馈。 北京交通大学风洞实验室主任李波介绍， 比如说对于一个车橇类项目，通过经验模型的话呢，大概能得出来，如果阻力减小10%，那么它的运动成绩能够提升1%；如果阻力如果能降低20%，那么它的运动的这样一个表现，它能够提高2%。然后在平昌冬奥会当中呢，然后我们的男子项目1名和6名的差别，其实他的成绩就在1%，这样一个阻力的优化对他的成绩提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热点评书，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周六的晚上，我们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这段采访，徐丽佳是在冬季奥运会到来之前和花样游泳运动员黄雪辰之间展开的。对于两位在运动员时代有交集的选手，可能再没有人比徐丽佳更能够理解黄雪辰退役之后再复出的心情。11长假过后，体坛夜话节目的播出时间也稍作调整，由每天晚上的9:30至10:30调整为9:00至10:00，欢迎您准时收听。